擂台赛，星心两人出局，神奇场上第二位角色还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生命，算是擂台场比较常见的情况。这约摸 30% 的生命领先，实在无法让神奇战队踏实的以为是胜利。神奇的人都不由得朝星星这边张望着，观望着他们的动静。星星第三位要出场的选手唐柔已经站起了身，回首轻放在座位上的正是神奇战队的选手们死乞白赖地送给他们的电竞实弹。从第一个上场魏琛，再到刚刚下来的莫凡，星星已经出场五人。电竞时代带来的精神攻击，说实话，要不是唐柔放书这一细节，神奇战队简直要忘记这一回事了。那五人身上实在看不出有受什么影响。难不成方睿和莫凡不同以往的表现就是因为被电竞时代给刺激了？这种可能性那实在会让神奇战队自抽两个嘴巴。但不管怎样，接下来上场的是正主，是事件中心的唐柔，他总不会一点都不受影响吧？电竞时代上阮城的文章攻击性可是相当强的。 哼，一个新人不可能承受住这种压力的，贺明说。但是他看起来似乎挺平静啊， 申剑说。 总不能慌张的连路都走不了吧， 贺明说着，目送唐柔走上赛台，进入了比赛席。擂台赛继续，一样的地图，角色刷新进入。 别在里面绕了，直接外面见，我们赶时间。 唐柔居然先在频道里发了消息。 什么情况？什么赶时间？唐柔好像从来没有在比赛中聊天的习惯吧？ 贺明有些诧异地说着。结果就听到星星选手席那边传来咣当一声响，大家连忙看去，就见方睿摔倒在地上，各种灰头土脸。 这太坏了，这个 方睿说着。神奇这边听不清他说了什么，星星诸位却都笑了出来。唐柔的赶时间一说当然是意有所指了，谁也没想到他居然这样促狭捉弄了一下方睿。方睿此时感觉压力山大，这些家伙都赶时间，存心要把输了的责任往他这儿推呀。星星这边乐成一片，神奇战队顿时更茫然了。这什么情况啊？30%生命的领先虽然不算多，但也不能当不存在吧？此时星星处于劣势是显然的，他们居然还挺开心，这是有什么杀手锏吗？赶时间？赶什么时间？神奇的诸位面面相觑，谁也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场上的两个战斗法师却已经差不多冲到了地图正中。唐柔发出了直接约战的邀请，但是对手贾星却没有理会。生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一般选手都不会和对手正面相抗，都会想些花样出来。贾星这也是很正常的思路。唐柔的韩嫣柔就好像上回合的毁人不倦似的，也是先在九四外转了一圈，结果却没有发现傲天斗法，无奈也只好进了九四。三进三出的大院，贾星也还算是比较积极的，没有猫在某个地方蹲守。两人转了也不算太久，终于相遇。唐柔的韩嫣柔毫不迟疑地冲了上去，贾星的傲天斗法却果断退去，飞快找了一个之前刚走过的阴暗位置埋伏。一步，两步，三步，贾星心中暗数着韩嫣柔冲来的节奏，目光转也不转地盯着那边韩嫣柔即将出来的转口。轰！一声巨响，九四里的院墙修得实在不怎么结实，气功师的念气可以震破，汉勇如战斗法师的魔法斗气又怎么会被难住？韩嫣柔直接将那面高墙轰出一个大洞钻去，那架势显然是想抄近路绕前拦截撤走的傲天斗法，结果歪打正着，从这边一出来就见傲天斗法端了个战矛死盯着那边转口，鬼鬼祟祟。新星里那么多个猥琐的擅长蹲守、伏击、偷袭等各样的各路高手， 唐柔身处这队的训练环境，对于这些打法要说没了解那也是不可能的。此时一看傲天斗法那架势，顿时也看破了他的心思。但唐柔哪管那么多呀，遇着了那就打呗。韩嫣柔豪龙破军急冲傲天斗法身边，贾兴这时也早看到韩嫣柔了，人破墙出来转身，一点犹豫迟疑没有就得冲了上来。贾兴连忙操作傲天斗法闪避，阴暗的小角落被豪龙破军这一冲几乎都要崩塌。唐柔的节奏那自然是很快的，韩嫣柔战矛一转，已经追着傲天斗法继续敲打过来。贾兴就是想暂避锋芒，却也找不到空间，只能硬着头皮硬上了。两个战斗法师瞬间缠斗在了一起。同职业的较量向来是既枯燥又凶险，但是这一阵贾兴根本来不及去感受这份枯燥，感受这份因为过于熟悉需要更多计算的凶险，他甚至没有时间去思考过多的问题。韩嫣柔攻得太快，攻得太猛，他根本没有时间算计什么，只能不停地操作，几乎都是下意识的，直至他的傲天斗法倒下。输了。贾兴的脑子在这一刻才回软过神来，之前的战斗好像都是一片空白，大脑好像停止了运转一般，只是双手在不停地工作。而现在他已经落败，荣耀两个大字是不会送到他的显示屏上的。贾兴走出了比赛席，这一局到底用了多久他很茫然，他只有一种感觉，快，很快，非常快。怎么会这样？他不是应该……贾兴到了这时候才想起来，唐柔应该压力缠身，发挥应该有些不如意才对这回事，但是他完全感觉不到唐柔的攻势在他看来是那么的坚决。贾兴感觉不到，场下神奇的其他人也看不出来。倒霉三人组面面相觑，如果连唐柔这个当事人都根本没受这种压力影响的话，那更不用提星星的其他人了，那么他们本轮想要胜过星星的仰仗岂不是不存在了？ 无论如何先把这两份拿下， 贺明说着，申健点了点头。他是神奇擂台赛的最后一位选手，首擂主将， 当心些。 贺明心里不踏实，不由得又叮嘱了一句。 嗯， 申健又点了点头，他心里同样也不踏实，所以根本没信心发出什么豪言壮语来安定军心。在看到下场的贾兴那一脸恍惚后，申健顿时心里打鼓了。 怎么样？ 申健一边告诉自己对方不过是个新人，不要慌张，一边想从贾兴这里问点情报出来。可怜比赛时大脑都成空白的贾兴又能说出什么感受，一脸茫然，弄得申健只好带着各种惊疑不定的情绪上场了。比赛开始，大脑空白的贾兴好赖还是有点贡献，韩燕柔的生命被他打去了10%，像之前那样直接的对攻，说哪一方一点伤害不吃获得完胜，那基本是不可能的。于是神奇在擂台赛的优势从最初贺明拿到的50%多变得只有10%了。10%，盯着这点优势，申健并没有鼓起多大的信心，他的拳法家在向前走着，心却在扑通扑通跳着。他不是一个新人，他有过职业比赛的经验，但是当把擂台赛的胜负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时，申健发现自己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坚强。对方是新人，对方的生命已经损失了10%，对方最近正在承受很大的舆论压力，这些个理由都无法让申健建立起来信心。核心选手是一种地位，但是同时也是一种责任，每位职业选手都期待拥有这样的地位，但是却不是人人都能扛得起这样的责任。有时是能力未够，比如昔日在家世时，申健无论如何也不够成为核心选手，而现在 在神奇，作为家世出身的有经验选手，申健和贺明、王泽两个成了这队的核心班底。但是此时擂台胜负压肩时，申健发现自己平静不下来，他想的最多的不是如何去取胜，而是万一输了怎么办。心情虽然紊乱，但至少不至于影响到移动这么简单的操作。申健的拳法家忘川很快到了地图中央的九四，他没有直接找唐柔约战，忘川翻入九四外院后就找了个地方蹲伏下来。 搞什么？ 场下贺明都皱眉了。玩猥琐，这根本就不是申健擅长的东西啊，赛前他也从来没表示过要用这种打法。贺明茫然，王泽也搞不明白。申健在场上战战兢兢的心情，他们这两位队友无法预料，两人只能面面相觑。比赛里，申健在频道里发布信息：“ 在哪里？出来决胜负吧。” 迷惑对方，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申健是如此想的，可是看在行家眼里，这猥琐流实在有点不伦不类吧。 一二四，一三一， 干干脆脆的，唐柔在频道里发出了韩烟柔所在的位置，一点也不猥琐。那么，申健会怎么样做呢？观众们望过去，就见申健的拳法家忘川偷偷摸摸的从角落里出来了，看上去似乎真是奔着唐柔所报的坐标。既如此，一开始蹲伏的意义又是什么？懂点门道的人此时都被申健搞晕了。 这哥们玩什么呢？ 方瑞目瞪口呆地问叶修。怎么说这也算是叶修的旧部吧？ 大概是猥琐流骂人呢是吗？ 方瑞不高兴了。有这么低级的猥琐流吗？他坚决不承认这是猥琐流。